哇，咁啊有一套咧，即係咩嚟喎？呢套即係都應該算科幻嘅，不過佢都係黐線啦。系咩咧吓？即系不咁，佢都有科技，等佢好似入梦咁嘅，都算科幻。 系冇错， 怪到不得了嘅。 系啦， 系啊。 咁啊，女主角就梗科幻啦，因为系呢个上次阿加菲仔入边嘅阿 Grant 咧，即系 Emma Stone 啦。 哦，咁 啊，即系啦，即系变咗你一睇呢套就冇得唔睇嘅，似乎你睇个排头。 点都要睇嘅，第一集都要睇下噶啦，点都。 系啦，不过咧就几慢嘅呢套剧，咁可以即系或者等下分分可以即系讲下先，因为其实我哋咧我就飞咗好多，所以我都唔系好知 道。讲下套剧叫咩名先？ 啊 ，OK， 套剧叫咩？ 套剧叫做 Madness 系嘛？ 系 系咁上下啦，系啦系啦，咁即系 即 系黐线 啊！如果 黐线 啊，香港 译 法咧就叫做狂想， 狂想系啦系啦 系啦， 就咁译 嘅。因为 Netflix 嘅佢都系咁就应该系上个礼拜五晚。就掟曬全部十集出嚟， 哇，係冇錯， 係啦。咁咧，原來咧佢就係改編自啊，其實都係有原著嘅，改編一個挪威嘅電視劇嘅，其實係。 哦。 咁我諗都冇人睇過裝嗰個㗎啦，照計就。 嗯，全部都係啊。 咁包括我都未睇過嘅，其實係。咁啊，當佢新嘢咁睇啦，唔緊要啦，即 係。係。 咁其實個故事你。系你讲啊，你讲。 系个故事背景系发生喺咩时代噶？ 个故事背景发生咩时代就怪到无伦啦，因为你睇嗰阵时咧，你觉得佢系好似喺八十九十年代咁嘅。 冇错，我就系有咁嘅谂法。大大狗 mon 噶嘛。 Slim 啊。 系啊。 又好大粒啊。吓。佢哋啲 T 恤亦都系八十年代嚟嘅。 系啊，同埋嗰啲 Slim 系出啲绿字噶嘛，好似以前咁样吓。 嗱，佢直头好似咧嗰时咩莫史迪同阿神嘅女侠嗰时嗰啲电脑咁啊，大佬。大佬。 系啊。 系好大粒嘅嗰啲咁嘅嘢。 系啊。 但其实咧，佢应该系发生喺未来嘅个故事系。 系。 其实佢我谂系玩紧咧一啲好旧嘅设计嘅未来。 系。 玩个感觉。 系未来嚟嘅。 系啦，佢都玩嗰种旧科幻片嗰种感觉，应该 系。我一次，八十年代讲未来嗰啲科幻片嗰啲， 系啦，冇错， 我一次。 其实就几得意嘅，个世界观其实几得意嘅，佢系。 嗯， 系。 即系个人嘅个世界观，即系佢里面又有 AI 人工智能啦。 嗯， 系啊。 又有啲周街有啲执狗屎嘅机械人啦，嗰啲机械人。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嗰啲使嗰啲钱咧，其实未必一定系要系真金白银嘅。佢話咧，如果你聽得多廣告咧，佢就會有啲 point 俾你嘅。嗰啲 point 就用嚟買嘢嘅，其實係。 係。 咁呢個概念其實都係一啲，我諗係未來嘅概念嚟㗎啦。 唔係啊，而家有啊，你 YouTube 嗰啲廣告咪可以有錢攞咯。 佢嗰啲 AD Buddy 啊嘛，佢嗰個係啦，嗰個叫 AD Buddy 啊嘛嚇。 咁一定係佢設定個我哋睇個背景咁樣八十。 哦，咁啊未唔會係咯係咯。 係啦係啦。 所以佢應該我都歸類佢應該係叫做近未來科幻劇，只不過。佢嘅背景嗰啲嘢， 佢 嘅 設定係啦，玩到啲嘢好似好舊，其實係未來嘅， 冇錯。 所以我覺得個睇啲美術咧係好睇嘅，其實。 嗯， 係係係。 或者會唔會有人叫佢做科幻噴咧？ 俾你啊！ 會唔會叫科幻噴嘅咁樣咧？ 即係 cyber 噴啊！係 咯係咯，算唔算咧？ 咪 cyber 叫做 cyber 噴啊！我又唔好覺得佢似 cyber 噴。 OK， 好，繼續。 好。 咁唔緊要啦，咁照講翻個故事，那個故事你初睇咧，你會一頭霧水嘅，你完全唔知佢做緊乜嘢嘅，其實會係，咁我 係啊， 會有咁嘅感覺啦，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 阿 Tasco 都有咁嘅感覺嘅嘛，應該。 唔係感覺，直情真係唔知佢做咩啊嘛。 因為其實佢係講 Emma Stone 同埋個男主角，男主角我唔識佢係邊個嚟嘅，咁我未睇過佢啲劇，咁我唔知啦。咁都係一個精神上面有問題嘅人嚟嘅。 係。 都戇居佬咁嘅咯。 嗰個男主角基本上佢就係生活喺一個大家庭，即係有錢大家庭。係 冇錯。 但係其他佢嘅兄弟咧，個個都非常靚仔同埋有成就嘅。 係啊，冇錯。 佢咧，佢就係有嚴重嘅自閉症同埋有思覺失調嘅。佢成日會覺得有條友，即係幻想出嚟嘅人咧，同佢傾偈。 係。 即係指引佢做一啲嘢咁樣嘅。 係係，佢做特務啊！佢啲咁嘅點佢？ 救世啊！係 啊， 直情要 有任務俾佢，咁樣佢啲拯救地球嗰啲嘢啊嘛。 系 啊，咁啊要长期服药嘅。 系啊系啊。 但系收尾佢就停咗个药，因为觉得佢唔使再食药啦，佢自己觉得。 系啊系啊。 咁而 Emma Stone 饰演嘅角色亦都系精神有问题嘅，佢要长期滥药啊，佢用一种精神治疗嘅药，甚至乎已经成为一种人啦，已经系。 系啊， 唔可以唔食噶啦，佢嗰种药已经。 个 A 字嗰只药啊嘛，系嘛，嗰粒药丸。 系啦，其实嗰只药系被正式发售嘅。 系。 唔、知点样抽出嚟啫，其实即系黑市嘅药嚟嘅，其实嗰只。 哦。 咁就系讲佢哋两个，因为 Amazon 要一路食呢只药啦，而个男主角因为失咗业咧，就想搵嘢做，咁就结果大家就去参加一个实验，那个实验就系一个精神治疗啊。就是要食呢幾隻藥，呢隻藥嘅精神治療，咁啊 Amazon 就有呢隻藥食，所以佢就報名去參加嘅啫。 係。 咁就係呢一個精神實驗咧，佢話就係可以透過呢個實驗，就可以令到佢哋重新面對翻自己嗰個精神問題，同埋會醫得翻好佢哋嘅。嗰、那個故事大綱其實就係咁嘅，就係、咁簡單嘅啫，其實冇乜太特別嘅嘢嘅。 嚇 係。 呢個係個引子嚟嘅啫喎， 其實成個故事都係咁嘅啫， 係咪？即係中間嗰啲怪嘢，即喺腦裏面發生嗰啲怪嘢，即係真係嗰啲腦裏面諗嘅嘢嚟嘅啫，唔係現實世界發生嘅嘢。 好似好多唔同嘅世界咁噶嘛，即係佢發，佢入咗個夢入邊。 係啊係啊係啊。咁、因為咧，佢呢個治療嘅過程咧，佢要食嗰除咗個 A 字嗰只藥咧，佢就有 B 同 C 嘅，即係佢 分 兩個階段嘅。哦。咁就如果你有一路睇落去咧，佢就係唔係個憑個醫生去評估你嗰個精神狀況，佢會有個大型嘅電腦嘅人工智能啦， 係 用嗰個人工智能去因應你嘅腦裡面諗乜嘢，而再對症下藥咁樣幫你修復翻你嗰個神經病咁樣嘅，其實係 哦咁樣係。 你如果有睇到落中間啲集數咧，你會見到 Amazon 有時會變成，即係啲八婆咁嘅樣啊，又變成啲黑幫殺手啊，又變成一啲中世紀即係好似魔界嗰啲神之手精靈咁樣， 靈有 趣啊！實際透過其實就透過呢啲咁嘅佢自己食咗嗰隻藥嘅幻想，其實嗰個幻想就係投射翻佢嗰個心靈缺失啊！ 哦，原來咁， 翻去面對翻佢哋嘅問題啊！ 哦，咁第 二 咁但係點解佢哋會有共通嘅咧？即既然係咁，咁佢各自發夢，點解喺夢裏邊有嗰個 講？呢個講佢哋有精神問題，其實唔單止佢同個男主角有精神問題，而嗰個 AI 成 team 人一齊咁啊，有雙單數咁樣分 嚇， 係好多人嘅嗰堆人 喺治療佢哋嘅期間咧，連個 AI 人工智能都出現咗神經問題，佢、都有啲鬱積嘅 係。 咁佢就刻意將你兩個人拉埋一齊，刻意將你兩個人拉埋一齊，再睇下你嘅神係點樣啊？其實係， 哦，咁嘅， 除咗人會有精神病之外，其實人工智能咧都會有精神病嘅，喺另一 個明白，係，喂，咁第三 智能嗰、那個。 系，我有啲問題 嘅。投入佢哋嘅幻想裏， 等下分分講埋先啦。 OK， 得啦 ，OK。 即係個人工智能都會投入埋佢哋嘅幻想世界裏面。 哦， 成為將個角色整咗佢哋嘅。 咁所以佢就係楞埋曬佢哋一齊啦，結果就 係啦。但係只係Amazon峰同埋個男主角喺佢哋嘅幻想世界一齊啫，其他同埋實驗嗰八個人咧係唔會參與到佢哋嘅。 點解咧？ 因為係個人工智能刻意定係將佢哋兩個擺埋一齊。 即係咪 佢哋係唔會互相干涉嘅，其實 係。即係咪一組咁樣，即係其他人嘅唔會接觸佢哋兩個個世界，但係佢哋互相一 pair 一 pair 咁，定係點樣啊？即 係都係佢原本係各各有各係個人工智能。 哦，各係係呢一 pair 就係咁樣。OK。係 啦，而佢哋嘅幻想世界裏面嘅其他角色咧，其實就係佢哋現實生活裏面嗰啲親戚朋友嚟嘅。咁、那個大約就係咁樣嘅啦，那個故事係。 係。 O、okay. K。好。 係啦。咁至於你話好唔好睇，即係先講好唔好睇先啦。我覺得。 好啊。 咁我覺得係個人嘅套劇係，但係你又係要投入到佢哋嘅精神狀態先，我覺得係。係。我覺得係個人嘅。 係。 咁我覺得呢個係有啲難度嘅，其實係。 嗯，對。我睇嘅時候，我睇頭兩集嘅時候，見佢喺度鋪好多嘢落去咯，跟住去到第三集，我先覺得佢入緊肉啊，係啊，同埋去到第三集個，去到第三集個尾，我先原來呢度先係我想睇嘅嘢開頭咯，就係佢哋進入咗佢哋腦裏面嘅世界，即係見到佢兩個，咦，變咗兩夫婦咁樣嘅，係啦，我由嗰度係啦，跟住之後就冇睇啦，睇到嗰度。 哦，你嗰度就係啱啱差唔多係個故事， 真正嘅戲玉嘅開始就係喺你冇睇嗰度開始。 我係睇咗三集嘅先至啱啱開始。 講咩嘅？ 咁跟住就係講，譬如舉個例 ，Emma Stone 要面對翻佢自己嘅精神問題，就係、是、佢因為佢曾經係因為濫藥啊，佢就揸車嗰陣時同佢本來同佢妹一齊有個長途旅行嘅、 嗯， 但係因為佢嘅精神狀態就影響咗佢，就撞咗車。佢個妹就喺你嗰場交通意外裏面死咗嘅， 咁、 所以佢一路都覺得自己有愧疚啊，係、 嗯， 所以佢一路都濫藥啊，為咗麻醉自己啊，所以就發生咗呢個精神問題。 咦？咁咪雖然咁，你話佢有精神問題，所以濫藥，咁佢原本個精神問題 咩？佢開頭係個精神問題受佢阿媽影響，咁佢未至於話濫藥到即係唔能夠停呢個階段嘅、 哦， 只不過個精神狀態係比較飄忽啲嘅啫，其實。 哦。 但係到佢個妹真係死咗，佢就為咗麻醉自己咧。咁就真係去濫藥啦，就食嗰隻 A 二嗰隻藥啦，真係。 佢點解會攞到嘅咧？既然呢隻藥冇。 佢喺黑市買賣嗰陣時攞到嘅係。 哦。 因為呢一隻藥咧，係會令到你回憶翻你自己最深刻嗰段歷史啊，即係令到你最沉痛嗰段歷史。佢一路喺度沉醉翻喺嗰度啊，佢唔想離開嗰度啊，其實係。 哦。 佢唔想面對翻個現實啊、嗯，其實佢係想。 會。 所以就濫藥咗呢隻 A 字呢隻藥。 即係會唔會就係佢可能佢覺得食呢隻藥咁我就可以見翻我阿妹啦咁樣咁咧？ 都有啲咁嘅狀態，但佢最想就係、是、佢想喺嗰度克服翻自己，點知越踩就越深咧，就掹唔翻自己出嚟添，結果係更加係。 嗯。 即係佢諗住喺嗰度跌低嗰度起翻身咁樣。 係唔得嘅， 點樣 沉翻 落 去？係冇可能嘅，其實呢樣嘢係。 原來而家第二度起翻身嘅。 係、啦，咁而個男主角咧就係、是、因為佢個家庭問題啊。而亦都發生咗件事，就係、是、佢有個阿哥咧，就叫佢俾假口供，佢就一路唔想，因為佢好老實嘅人嚟、 嗯， 所以佢就喺嗰度發生咗啲精神問題，再加上佢本身已經係有嗰個知覺失調，所以佢就想喺嗰個治療裏面揾翻自己走翻出嚟咁樣，咁所以先參加呢個實驗嘅啫，其實 佢成集第一集咧都有好多呢啲咁嘅法庭戲， 係， 係、 法庭戲就係講個男主角， 係啊，我知啊。 要做假證供啊嘛， 都變咗咧。其實佢個劇嗰個推進咧，都幾慢嘅。 係啊，係啊，係啊， 絕對 係 慢啊。 係啊，都幾慢，即係佢係真係慢慢講咁樣嗰只。咁 用唔到第一集嚟吸引你嘅，其實。 冇錯。係 啊，係啊。 我發覺咧，啲 Netflix 劇即係嗰啲一次過抌出嚟嗰啲咧，唔知佢咪真係預咗係一次過抌出嚟。 一次過睇。 係啦，所以其實佢係冇諗住咧，你有種即係需要有哭住你追嗰種咁嘅。 係啊， 係啊。係啊，咁我就覺得哇，呢個推進其實嗱，即係我唔知啦。佢當然啲嘢好靚嘅拍得多。是咪可以唔使拍十集呢，即係可以快少少咁回 望。我覺得如果你問我，我覺得用一套電影嘅時間呢， 係囉。 係啦，冇錯啦。 係囉。 係。 即係兩個鐘嘅電影，我覺得足夠有餘。 夠 夠有餘添，係。係 啊。講個故仔，咁用十電視劇會唔會係真係太多？ 同埋佢真係集中喺兩個人身上嘅啫，成套劇係。 係囉。 同埋呢 ,Emma Stone 呢，我平時即係見佢訪問呀、出嚟呢，佢似識咗嘢多過呢套劇喎。 唔系，佢演呢套剧真系入型入格嘅，我觉得系。 系佢人系 见到嗰、那个精神病嘅状态嘅人究 竟。咁、当然佢会好 handle 到嘅。 佢系 handle 到嘅，同埋个唔同嘅装扮、唔同嘅变化咧，佢系真系掌握到嗰个角色嘅，其实系。 嗯。 咁呢个 即系佢啲梦入边变成咗第二啲角色嘅时候嘛，你讲嘅。 系啊系啊系啊，佢、真系做翻嗰个角色嘅，可以系。 系。 咁我覺得係睇演技又係 Emma Stone 又係冇得輸嘅，其實又 係。係，不過男主角都做得唔錯，其實我覺得。 啊，男主角做嗰個思覺失調其實又係好嘅，又係做得。 係，同埋我覺得反而覺得男嗰個似主角多過阿 Emma Stone 咯，我睇咗我嗰啲集數嘅時候覺得。 其實係基本上係兩個並行啦，你覺得？ 嗰、個並行嘅，哦，因為可能係第一集咧。 五集 五集可能係因為第一集。影響咗，即係第一集咧講個第一場係阿 Emma Stone， 但係跟住大部分係講個男咯，佢第二集先講多啲 Emma Stone 咯。 基本上第一集講男主角，第二集講 Emma Stone， 第三集講佢哋入醫院啊嘛。 係啦，係啦，係啦， 係 啦。 個 step 就係咁去行嘅，咁樣行。係 啊。 跟住每兩集左右就講佢哋冒險一個世界，去到第三集就連成啦。 哦，喂，咁 係成個劇集嘅結構就係咁樣嘅。 哦，會唔會咁之後嗰啲集數會唔會有 嗰啲好似好流嗰啲咁嘅特技啊，即係例如嗰、那個 VR 世界裏面喺度同嗰個類似女精靈有對翼嘅咁樣嗰、那個人喺度搞嘢嗰啲咁嘅嗰種嘅特技之後，會唔會見到呢一種咧？其實 冇㗎啦，冇㗎。佢嗰個就係嗰個博士特登玩嘢，話佢哋嘅科技就係咁樣啫。 系啊系啊系啊， 佢全部都系一个好似真实世界嘅投射嚟嘅啫，其实系。 哦，系。 有嗰啲特技出现噶啦，你 我唔会见到嗰啲特技出现噶啦 ，OK。 系啦，你唔会见到嗰啲。 我驚好似會唔會好似話玩到好似咩《瓦基起革命》咁樣啊？裏面嗰啲世界，我唔係。 我 都 只 係 玩，淨 係 玩咗嗰一段啫。 我係玩咗嗰一段啫。 咁即係佢去到嗰個中古嗰度都冇怪嘅，即係唔會有啲怪嘅 CG。 冇，淨係得佢哋兩個係精靈咁嘅造型嘅啫。 哦。 即係有啲波龍啊，即係唔會有屠龍戰士嗰啲，唔會有嗰啲嘢㗎，其實。 O、okay. K、 哦。哦，係。 咁樣嘅， 即係純粹化妝咁做嘅啫，佢冇 純粹化妝嘅啫，其實 係。哦。 咁佢喺治療階段，甚至乎連嗰啲幫佢哋治療嗰啲醫生啊、博士，其實佢哋自己都有精神問題。其實 係啊係啊， 包括成個世界嘅人都有精神問題嘅。 係啊係啊係啊。 但佢初頭有兩個日本科學家咁噶嘛，男一女咁噶嘛， 一男一女啊，男嘅死咗啊。 嚇！跟住係咪因為佢哋？闖咗禍咧，因為我見到佢個電路板好似又燒咗咁樣嘅喎，喺度係咪？ 嗰個電路板就係嗰個 AI 刻意將佢哋 Amazon 同埋個男主角嗰兩條線啊，燒埋一齊啊！ 哇！即係真係黐線啦！ 係 真係 黐埋 咗，真 係黐咗線啊！所 以佢哋以後嘅幻想都會拼埋一齊啦，可以啊！ 哦，明白。 嚇， 係。 咁就個故事其實我就睇嚟咁講啦，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很簡單的故事，但是你看的就是看他們的精神狀況，我覺得是、即是怎樣走得出個陰影那裡，那個就是、你說整條故事橋其實就很簡單，只是說兩個人的、 是啊，去到最後 是 你說你說 你看的時候、你看個拍法好像他用了很奇怪的拍法，令到你好像很混亂一樣、其實條橋就很簡單很直線的、 我明白，去到最後嗰一集嘅時候，覺得哇，真係一套平平無奇啊！呢、這個心理治療完成，跟住之後從頭重入社會，跟住之後重啟人生咁樣嘅啫嘛，最後就係 最尾 乜嘢都冇得冇嘢睇嘅，係啦。 佢哋想逃離佢哋嗰個現實啊嘛，佢哋想 食 埋 Amazon， 佢想行嗰條好長嘅，即係本來同佢個妹去嘅嗰個地方，佢而家同嗰個男主角， 同嗰個男主角一齊揸架車啊嘛， 最尾嗰個唔係夢嚟噶嘛，係現實嚟噶嘛， 現實嚟噶嘛， 走翻出嚟㗎啦，其實，即係男主角亦都喺佢嗰個知覺失調。 其實可能嗰度係有啲飛越瘋人院咁嘅，即係有啲要離開嗰個。即人哋，不過佢哋就成功啦嚇，當年 佢成功嘅。 阿 Jack Nicholson 哋就唔成功啦，係咯。係 啊 係 啊。 咁最尾你見阿 Amazon 好開心咁走咗出嚟個樣，佢變翻阿 Amazon 平時 short 個樣咁噶嘛。我真人啊，真人係唔係演戲變翻？係 啦 係啦，佢變翻 Amazon 喺度笑啊嘛，嗰個 就 係。 佢就係咁 嘅款㗎， 本 身。佢就係咁㗎，係啊，但我中意睇佢咁多啲咯。我覺得都係點解佢咁咁沉，係啦，佢平時咁沉鬱嘅，我覺得佢唔係用嗰個款演會更加黐線咧，覺得啊。係 係，佢 係 咁嘅款嘅。 佢係咁嘅款嘅 ，short 咗咁嘅，好 hyper 噶嘛。 係啊。 係永遠都處於一個唔知咩狀態度咁噶嘛。 永遠 即係嗨 咗 嘢咁噶嘛。 冇錯。 我就係奇怪，點解呢套戲佢唔係用呢個狀態去演嘅？ 同埋呢一套戲咧，其實你可以同之前咧 Marvel。電視劇咪有套叫做 Legion 嘅， 係， 唔係， 即係講阿Xbox 個仔噶嘛，係 Xbox 教授個仔嗰套，其實佢都係講心理治療啊嘛，其實嗰套 戲都係， 但係嗰個咧，你就覺得好似嗰個係仲迷幻啲嘅，其實嗰個係我覺得係， 嗯， 因為嗰個又牽涉埋超能力咧，佢每一個人格都有唔同超能力噶嘛， 嗰個好似係你自己都係睇緊嗰時，你都好似嗨緊嘢咁啊，我覺得係， 嗯， 但呢一套呢，你就係好似你企後一格，你睇緊一啲精神病人，一啲第三者，你會變成。但嗰、那個嗰、哦、部 Legion 呢，你就好似變成你都好似黐咗線咁嘅，我覺得我睇到係。 係。 哦。 咁我覺得呢兩套如果你並行嚟睇呢，其實都幾質疑嘅，其實係。 即係換呢個角度啊。 都幾破格嘅，其實因為兩套都拍得破格嘅，其實係。 即係阿文西啊嘛，即係負責研究啊，唔係即係佢精神就 俾人研究， 負責俾人研究啊， 係啦，有錢收啊佢哋， 嗯， 係啦。 就係呢套就係做翻呢句對白出嚟啊嘛，喺呢度 呢 排 嘅。都係要讚嘅就係，我覺得就係嗰、那個美術設定同埋個世界嘅設定係設計得好靚，真係好。 係啊係啊係啊！ 佢真係好慢㗎，同大家講嗰個節奏咧， 真 係好慢。 係比我哋上次講火星先驅嗰套更 慢。 哦。 因為火星先驅你都知佢講緊乜嘢啊？呢套你可能。看 開 頭有幾集，你都未知佢講緊乜嘢啊？ 其實可能係唔係我飛得太快啊，飛得太慢。 或者根本飛係根本唔知佢做乜添，更加 係。會唔會咧？定係用 fast forward 睇會好少少咧？ 我跳集都唔係好掂啊！何況飛？ 佢就因為佢始終係要靠講嘢嘅，咁你成日講嘢就唔知佢做咩。 係啊。 或者有一啲好重要嘅場口，佢哋嘅對白你漏咗咧，佢就。成日所謂你幻想世界 做， 你都唔知你做緊乜嘢。 唔知佢做咩係？咁佢都係一個 drama 嚟嘅，基本上佢啲 係係啊， 有個科幻嘅設定， 佢設定嘅 drama 啦。係 啦。 咁如果你都 buy 啊 ，Emma Stone 真係嗱 ，Emma Stone 真係唔係個個中意啦。 唔係個個 buy 㗎， 真 係 好奇怪啦。即係有啲人話啦，嗱，靚係啊。是啊，苗麗做會更好啦，我都不明點解會咁講啦。 新 cast 嗰陣時候，佢哋講過嗰、那個 cast 係同 Beauty and the Beast 調轉噶嘛，其實 係。係，咁佢哋話佢哋係啊，佢哋苗麗 fans 就話苗麗會做得好過啊 Emma Stone 啦，咁 fans 嘅嘢， 你都見到呢個啊加菲仔嘅蜘蛛俠點樣即係點樣被頹氣啦，係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唔係㗎，即係如果係嘅話咧。即系 Emma Stone 做嗰阿 Grant 嘅角色咧，就唔会喺漫画度复活啊。即系喺漫画入边，明明呢个角色都死咗好耐噶啦。即系你以前讲蜘蛛俠，只会谂起 MJ。 系。 系咪？ 嗯。 嗯，你提都唔会提阿 Grant 呢个已经死咗好耐嘅一个角色。咁就系因为呢度嗰套Emma Stone 呢个演出，而令到呢个角色成翻身，仲做埋女蜘蛛俠而家。 系。 系。 嗯 咁你諗下，如果佢係真係唔得嘅話，咁點會有呢個效應呢？咁但係就算點講都好啦，嚇 Emma Stone 即係攞埋獎都好啦，咁啊點啫？其實仲有好多人係唔 buy。咁我真係唔知點解啦。係 偏見，始終係偏見啦，咁就。 唔係，其實唔關事，即係佢哋係唔鍾意 Emma Stone 啊，主要係。 係。 定係唔鍾意佢嘅演出方法呢？其實有。 我諗都唔係，我諗係唔鍾意個人。因為而家咧咩都係講咧，中唔中意個人行先嘅，先到你嗰個演出或者唱歌或者跳舞技巧，即係首先佢 buy 你個人咧，你就跳得好衰，演得好衰，唱得好衰，做得好衰都唔怕嘅。係啦，即係嗰個叫鄭伊健啦，上禮拜講過啦。係。 咁未知啲邊個衰唔好啫。 現代仲有一個叫古天樂添啦，即係其實你係唔需要即係佢嗰個。真係嗰個技術上係咪佢一定要好？即係佢你掰個人行先嘅，咁掰個人就自然有即係票房嘅號召力啊嘛。咁即係呢個另題再講啦，我哋今集會提到噶啦，稍後啊。即係其實係唔使即係而家嘅電影製作係佢哋就係希望就係做到呢一點啊嘛，就係、是、佢只要俾到你要嘅嘢你，咪俾到要你要嘅嘢，唔係嗰樣嘢本身喎，即係嗰、那個。即係我哋會講到嗰個 會再講啦，呢個問題就係啦，係啦，下一套戲會講㗎啦。 嗰樣嘢叫做乜嘢啊？嗰樣嘢叫乜嘢？ 係 條件反射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我上次講 Power Ranger 咪講過啦，即係其實唔使㗎，即係你一俾到佢要嘅嘢，嗰個唔係嗰樣嘢本身喎，即係俾到嗰樣嘢一個象徵，咁佢就彷彿咧得到咗嗰樣嘢一樣嘅。即係我舉個實例啊，即係唔使套戲好笑嘅，佢見到楊千嬅佢就覺得好笑噶啦。即係楊千嬅其實坐喺度冇喐嘅，佢就已經覺得好笑嘅，因為佢俾到其實呢個條件反射咪即係上次 Power Ranger 我講啊，嗰班迷友就係佢一聽到嗰只歌啊，就起哄啊。其實個畫面冇咩好睇嘅，即係佢歌一唱高高 Power Ranger 咁，佢哋就尖叫。其實呢個係條件反射啊嘛，即係話咧，即係佢哋個實驗就係啲狗。即係俾嘢佢食嗰陣咧，就你就吹一吹嗰個口哨，咁佢就會自己真係食嘢啦。咁啊久而久之咧， 佢就你唔俾嘢食，你就吹個口哨咧，佢都彷彿好似有嘢食咁開心嘅。 嗯。 咁呢樣嘢咧，就你試喺人身上就理論上係唔 work 噶，即係你老闆出糧俾你嗰陣咧，吹一吹口哨，咁你久而久之咧，就吹口哨就得噶啦，唔使出糧，你得唔得？ 冇可能嘅。 冇可能啊嘛，因為始終食同埋粗糧都仲有個實質嘅需要。 嗯。 咁但係就感覺嘅就唔需要啊，因為其實而家佢 mini 俾到你就係個有嘢食同有糧出嘅快感啊嘛。咁而家你睇戲，你都係追求嗰種快感咧，即係佢俾咗個 signal 你咧，你就覺得好笑。其實嗰樣嘢冇好笑嘅喎，佢只係可能一吹雞你就笑啦，即係好似點你笑月咁啊，禁制噶嘛。咁你就好笑啦。其實佢唔使整到一個好笑嘅戲俾你睇啊。其實一就係電影公司而家就行緊一個咁嘅模式。咁佢哋都想訓練啲觀眾咧，就係咁噶啦，被禁制啊。咁其實而家點解嗰啲文卡通啊嗰啲嘢咁 work 咧？ 係 都係咁啫嘛。佢只需要提供到一啲萌嘅屬性俾你，咁你就覺得套嘢好睇啊嘛。其實套嘢唔使好睇啊，就係話。咁其實以往就因為你睇過啲好睇作品有嗰啲屬性啊嘛。咁但係而家呢啲冇㗎喎，冇嗰啲個，就得啲屬性㗎喎。咁點解得啲屬性都得嘅？咪就係條件反射。即只要有個凌波麗咁上下款嘅女喺度無口，咁你就覺得係有凌波麗啦。但係其實佢冇凌波麗嗰啲好睇嘅地方㗎喎，冇完全冇喎。咁你唔需要嘅，因為你俾到一個咁嘅條件反射出嚟，咁就係咁。咁呢樣嘢而家越嚟越嚴重㗎，越嚟越普及。OK。好，咁啊呢度就呢、這个作品就我自己觉得唔係好适合一般嘅观众嘅，因为係比较真係比较慢嘅。 係。 即係如果我哋会另讲嗰套阿麦林啊 陈 德猛龙啊 佢 哋都咁叫慢呢，咁呢套真係唔知係咩，係停顿呢，时间停顿呢应该形容为。 佢除咗慢之外呢，佢仲会令到有啲观众呢唔知佢做緊乜嘢呀。 是 即是你 當然 是 啦，我都不知道做乜嘢，我都不知道做乜嘢，講真係，係冇錯，你仲要一個 puzzle 啊，你要砌 puzzle 咁樣去， 係啊係啊係啊， 咁呢度有牽涉用腦喎，咁又係而家啲人唔中意嘅另一樣嘢， 以為 唔係好容易入口嘅呢一套狂想 啊， 你話佢中文叫做， 係難嘅， 狂想啊嘛，呢出嘢叫做， 係 啊。 系啊， 咁大家唔好唔記得喎，當年嗰度叫 Sucker Punch 嘅， 冇錯， 啲人都唔得啦， 都類近嘅，但係 Sucker Punch 佢有 action 嘅嘛，已經係， 咪就話咯，咁都唔得喎， 天機戰啊，香港叫做， 冇錯， 天機戰冇錯，係 啦，冇錯係啦 ，Baby Doll 啊， 係 怪 面女， 好怪啊，但 係 唔知乜嗰套嘢入邊執到好靚， 嗰套最靚嗰個又， 係啊，唔知點解，咁啊都係支持啊幾個女咁做咁，咁嗰套咪講我哋喺精神病院度幻想。 其實咧，我哋上次講 Jack Ryan 個電視劇咧 ，Jack Ryan 嗰個女朋友咧就有份做Sucker Punch 嘅，其實都係。 哦。 佢就係其中一個嚟嘅，都係。 哦。 哦。我唔怪得有啲印象一個。 係嗰個中古咁攞把劍嗰個啊，定係嗰個矮嗰個啊？ 唔係矮嗰個。 哦，咁即係中古嗰把劍嗰個。 係啦，應該中古孭住把大劍嗰個。 即係嗰個。 中古劍嗰個。 即係真女主角啊嘛。即 系 《Sucker Punch》入面嗰个真女主角，即系后屘走得甩咗个嘛？ 喂，呢套真系好似食咗嘢噶，呢套睇得。 唔系佢系咪女主角？咁佢搭车走到啫，咁我唔。 唔系佢， 但系个主角就始终都系个样好怪嗰个。 系，唔系？但系佢最嬲尾佢系 有引人注意力嗰个啊嘛。 地点系喺 Baby Doll 度啊嘛， 系啊。 咁你只不过嗰个系走得甩啫，咁又唔可以话佢。即係啲人咁講啊，即係話，即係你最尾走得甩嗰個先係女主角咁啫。咁但係當然都唔係啦，係咯。當然唔係 啊， 即係你睇呢個啊韓流怪客啊，最尾走得甩都唔係嗰個細路女㗎嘛，係佢救嗰個細路仔啊嘛。咁唔代表嗰個係細路仔真係主角嘅，咁你即係個主角犧牲咗自己啫，係咯。 係。 咁但係 Sucker Punch 我就覺得好好睇㗎，因為其實佢 我好鍾意 啊，咁嗰幾個世界都係好過癮，咁但係呢好多人都唔接受唔到嘅，即係可能佢就係唔鍾意睇佢嗰個，其實原來乜原來佢哋 short 㗎，即係其實原來佢哋都係黐咗線嗰陣自己幻想自己好似有超人咁， 冇事發生啊，其實係 咁佢哋都有去偷 可以話有 嘅，不過咧係 有次發生第一件好細 出嚟嘅嘢，唔係佢幻想嘅場面同佢事實嘅場面差好遠啫。 係 咁一樣嘢咧，上一次我哋講嗰個阿 Twelve Monkeys 個電視版啊，佢新嗰季開場第一集就做咗一次俾你睇啦。 哦， 咁就係阿 Bad Kid 嗰個角色變咗女人噶嘛，而家咁佢咪去偷嘢咯？咁喺佢個幻想入面咧，哇！佢成個女特工咁樣打曬關頭啊，咁樣嘅喎。咁佢跟住再影個閉路電視，嗰啲人真實見到係咩？佢喺度碌地沙咯，自己。 哦。 即係成日好似睇緊周星馳咁啊，睇緊007啊，啊國產007咁啊，佢做啲好戇居嘅動作喺度自己匿埋啊，咁以為影人哋影唔到佢啊，嗰啲咧。 即 係 特務昂 J 咁啊。 咁係即係呢個特務昂 J 嗰度佢戴咗 VR 面具佢揸住。 你可以咁講。佢唔使 VR， 因為嗰個 short 噶嘛，嗰個精神病出嚟噶嘛，咁佢 喺自己個腦嗰度啊。 佢自己個腦已經 VR 咗啦，應該係呢個感覺。係。咁係啦，咁其實呢啲咯，即係等於呢啲咯。咁啲人就會唔中意嘅，即係覺得佢都唔勁嘅，原來即係佢自己幻想嘅啫嘛，咁樣。 係。 即係佢妄想超人嚟嘅。 唔係，即係如果呢啲係呢個佢你講佢係搞笑嘅，即係好似特務昂 J 嘅，咁嗰啲咧啲人就得嘅。但如果咧你係正經咁樣拍咧，就應該唔得啦，真係啲人。 係啊， 我唔知點解唔得咧，對我嚟講，我覺得冇有咩分別咧。 我覺得冇問題嘅， 冇問題嘅又。 拍片好睇就得㗎啦，我覺得 係。係。 你咁都未衰到，佢都未衰到啊！係個幻想入邊，佢係四個靚女，現實佢係四個阿婆，佢都未同你玩呢樣嘢。係嘛？ 係。 咩神系个样嘅？啲四大美女嗰啲 吓，冇错，即系佢都仲系真系 baby doll， 都仲系 baby doll 咁噶嘛，咁啊都系咁啦，等你做想点？ 系啊， 佢都冇将自己个外表都幻想埋，系嘛？唔系啊，嗰时阿边个嗰套嘛，嗰套咩半支烟啊？ 系半支烟，系啊，张智伟啊。 喺個幻想入面是馮德倫嚟噶嘛，但其實個真人是鄧志偉。 鄧志偉啊嘛，係啊。 咁嗰套咪仲衰？如果係咁， 係 仲離譜啲喎。 其實嗰套都係噶，佢幻想入面佢自己好勁噶嘛。 係啊。 定喺咩？一人企一個大廈咁樣揸咗刀喺度，佢古惑仔嚟噶，但係佢 係啊， 到裏邊好似武俠片咁樣。 係啊， 但係 上面有個月亮喺度，鐵子咁黐啲咁直情。靚到 直情拍到超級英雄咁樣，但其實原來佢哋自己幻想嘅，佢真人嘅曾志偉嚟嘅啫咁。 係啊， 你都可以話呢類古仔嚟嘅喎。 嗯， 係啊。 係啊。 咁但係唔係啊？我哋睇得好過癮嘅喎，我覺得冇問題喎，有咩問題啫？ 係講出嚟都好睇啊，其實每次都好睇啊。 都好笑先啦，就算唔係。係 啊。 嗱，佢又唔係你話佢正經，佢又唔係嘅，唔係即係佢又係搞笑，佢又唔係搞笑戲嚟喎度。 好唔 得 就好睇嘅。 某啲觀眾嚟講。對於某啲觀眾嚟講，佢哋投入唔到啊，有機會係。 係嘛？ 佢哋冇咗一層，即可能缺少咗一種想像力啦，又有機會係。 嗯。 佢哋根本想像唔到究竟點解會咁樣啊？係。 唔係啩？ 定係太過理智咧？佢哋係已經係。 係咩？你又覺得佢哋好理智？ 我又唔係咁覺得啦。 你又覺得佢點咧？其實 有啲有啲嘢， 佢覺得佢囧咯，做咩啫？ 啊！啊、有啲嘢明明唔係咁樣，佢哋自己腦補咗好多情節喺度嘅喎，有啲 係啊，係咯，唔係佢主要係即係用咗嗰個結果論啊，即係其實佢其實唔係英雄啊嘛，佢其實唔係一個成功啊嘛， 係， 又係嗰樣嘢啊嘛，即係其實佢現實佢根本係一個悲劇人物啊嘛，咁佢咪唔中意咯。 系， 所以代入唔到啦，因為代入唔到喺個悲劇。 我同你講啊，國產007啊，係因為佢最後啊，話俾你聽，其實佢個飛刀唔係飛唔準，而係吉住咗只嗰只係只烏蠅啊。佢最尾係俾翻個光環佢噶， 係。 即係其實你係初你以為佢戇居居，佢後尾唔係噶嘛，其實係。 係。 咁你咪 OK 咯，即係嗰班觀眾咪 OK 咯。如果佢由頭到尾原來都係戇居又唔得㗎，我覺得都。 嗯，系呢样嘢啱 。后 屘你见翻佢，哇咁犀利嘅把刀吓，啊呢把系咩刀嚟嘅？汤珠啊嘛，即系嗰啲。 咁即系话睇英国佬特务王 J 啊嘛， 即系睇英国佬特务王 J 有冇行人？如果真系香港拍到， 咁 讲出嚟得啦，特务王 J 咁 就得啦。 系嗱，其实真系嘅嗱，你睇《家奇探长》啊，即系我唔知有冇睇过啦，大家。 佢係傻噶嘛。 係。 佢永遠就係佢身邊嗰個細路女同只狗放我，其實佢唔係噶嘛。即係你真係唔得㗎。你諗下加奇探長個狀態，咪即係柯南裏面啊，無理小五郎。 小五郎。 如果你套劇係叫無理小五郎名偵探無理小五郎，你裏面嗰個傻嘅，原來係佢身邊條細路破案，你唔得㗎。 嗯。 我 OK 喎，但係咪一般觀眾唔得啦？喺香港。 唔係呀，唔 OK 嘅，一般亞洲嘅觀眾都唔 OK。 OK。 咁但係咧，鬼佬又從來都有啲咁嘅傻佬偵探啊咁樣嘅， 嗯， 即係又冇問題嘅喎，即係或者佢係屎忽撞棍咁樣破到案咁，即係佢甚至乎冇身邊嗰、那個真係叻嗰個，即係其實佢係靠屎忽撞棍咁樣，其實都 OK， 即係佢哋當係即係佢又未去到佢係傻，即係佢係幽默，係， 即係總之嗰條友都係要得嘅。 甚至乎你阿哥倫布督察啊，其實就係出名就佢成日好似冇記性咁噶嘛。 系， 咁啊成日就撳完你中文完一，突然間又翻翻轉頭又問多次嘅喎，又問又咁留嗰啲嘢啊，咁即係你覺得佢好似好論盡啊，好似好又樣衰咁啦嚇。咁但係佢就係咁樣，唔知點解先至反而去破到案嘅喎。 講哥倫布督察咧又太舊，我諗有啲人唔係好知。咁如果你講神探阿蒙咧，可能再多啲人知啲 啊。係類似嗰樣嘢，係類似嗰樣嘢。 係啦 ，係類似嗰樣嘢。咁變咗啲面懵心聲啊，咁嗰啲咁樣㗎嘛，有少少嚇。 嗯， 係 咁嗰時咧，其實阿海冠文啊，同阿鄭則士都做過呢啲咁嘅偵探。 哦， 係。 咁好睇㗎喎，唔係嗰時就有套。 鄭則士做嗰狄仁傑，我就未睇過嘅。其實佢咪都係用呢種演。 冇狄仁傑醒嘅。 狄仁傑係 醒嘅，醒過劉德華。 我意思即係扮蠢，但係其實好精。 冇佢冇扮蠢嘅，狄仁傑佢就係醒 嘅。 醒過劉德華，醒過劉德華，佢係個樣唔靚仔啫，醒入嚟啊！好醒啊，成好醒啊，係啊。但佢以前咧時裝咧就做過嗰套，我都唔記得叫做乜嘢，即係又係一個私家偵探最越見歌手啦。咁成日即係唔係喎，但係好睇嘅喎。 係， 我唔記得嗰套咩嚟嘅，係無線劇嚟嘅咋，但係好睇嘅。 即 係 都係面懵心聲嗰一種。 係比較係嗰只。 嗯、 如果你睇過凌晨晚餐咁，佢咪好似做過記者咪即係捉吸血鬼咁，即係有啲似嗰啲嘅，即係佢唔係真係傻嘅，係不過咧佢又因為肥啊嘛，咁咪好似有啲論論盡盡啊咁咯。 係， 佢其實又唔係真係傻嘅，如果佢係真傻就唔好睇啦。 係， 係啊，即係佢係去到某啲時候咧，佢又發揮到佢啲即係聰明嘅嗰啲咯。嗱咁以前都好興喎，你許冠文都做咗好多呢啲嘅， 係 真係唔係好 buy 㗎，而家係即係靚仔就必定先啦，第一件事啦，係啦。咁啊靚仔跟住係傻都得喎，但最怕你就係唔靚仔啫。 嗯， 係啦，而家就係變咗咁樣㗎啦，即係變咗冇啊，冇辦法啊，係啦，即係啲口味比較低級啊，我都覺得。 嗯， 係。即係以前呢一種咁嘅叫幽默咧，即係或者佢哋都學咗啲鬼佬少少幽默呢樣嘢咧，都曾經有過啊香港，但係而家就冇啦，即係冇咗呢樣嘢。 嗰時都香港真係興過一排嘅。即係嗰時鄧繼成咪有啲咩英倫琵琶啊，咩士多星啊，嗰啲嘢都啊， 羅子祥啊， 啲咁嘅嘢嘅。 羅子祥睇嚟羅賓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其實 都 係 呢啲， 就係英式幽默啊嘛，佢哋 係啊， 冇錯冇錯，冇咯，而家冇 啦，冇錯， 而家冇曬啦嗰啲嘢啊。 係啊，咁所以首先就呢套 Emma Stone 呢套嘢就你要即係都 OK 啊 Emma Stone 先啦，如果唔係睇咩啫，係咪先？ 我睇得曬十集，可能就係因為我係 OK Emma Stone。 係咯，即如果你根本你都唔中意 Emma Stone， 咁就唔使啦。大家可以完全理解。 由頭到尾都凍咗喺度嘅， 係咪？係啊，佢係凍咗喺度。 不過如果你話鍾意欣賞演技嘅，咁呢套戲就 OK 嘅，大部分演員都得嘅，係啦。 咁上次你啲人就嫌阿 Emma Stone 打網球啊，變咗四眼龜嚇。 係。 變咗 嗰度好睇啊！嗰套 林阿珍， 好睇啊，好睇啊！ 嗰度好睇啊！ 林阿珍係咯，佢成個林阿珍咁呢套唔係啊，呢套係靚女樣嘅成套戲。 係啊。 我成日以為佢係發夢啊，咁嘅樣，原來平時都係咁嘅樣，得金髮咁喎，係。係啊。 都係咁嘅款㗎啦。 係啊。咁啊，遲下佢都好似話會再拍咩嘅？嗰套咩喪屍乜鬼話？ 笑片嗰套喪屍係嘛？ 係啦係啦，即係咪笑片啊？即係佢有幾條友 嘅，佢都係笑嘅。 係咯，話拍第二集啊嘛，叫喪屍 遊樂場 乜鬼？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職業特工隊嗰個 IT 佬嗰套啊嘛。 嗯。 哦。 係啊係啊，係咪咯？係咪嗰套咧？ 係嗰套啊，係嗰套啊，好早期嘅啦，嗰時佢都未紅，嗰時拍嗰套。 哦，嗰時冇人識邊個阿麥桑係。而家話嗰套竟然會再拍第二集 嘅啦。嗰套好睇喎，其實嗰套本身嗰套都好睇。 但係佢真係時間推移翻咗年後㗎，佢講。 真係講成十幾廿年。 係啊係啊係啊係，我唔知點解可以咁嘅咧，嗰啲嗰啲喪屍咗都仲可以過十幾年都冇事，我唔知啊。咁你問嘅呢度呢個或者馬仔或者清楚啲啊，一再講啊。係。 係好啊。 咁即係你 Amazon 首先你要 OK Amazon 嘅，所有 Amazon 嘅電影都係嘅。首先你唔 OK Amazon 就唔好入場係 OK。喺呢套你唔中意 Amazon 咧都可以慳翻㗎啦。 你最低限度唔討厭先啦，我都唔係話特別中意嘅。 唔得，我諗直情要中意先啦，走唔討厭都唔得啊。 我都唔討厭，但係我 OK 喎。 好難捱㗎啦。 好難捱啊，係如果唔係嘅話，係你係為咗睇佢啊，咁你又唔好咁有所謂。如果你撇開咗， 可以睇到十集。 係啦，如果你撇開咗個演員咧，呢個演員唔係 Amazon 做咧，可能我分分都。 我未必捱到十集㗎。係 冇錯，係因為真係好慢嘅，慢到你，即係大家想知咩叫慢咧，你睇下呢度啊。係 啊。 你簡直覺得自己變咗快銀啊！ 哇！ 快銀嘅感受就覺得周圍啲人好慢㗎嘛，係啦，咁你 睇到咁誇張，咁又 我已經不斷中眼瞓啦，因為睇到冇辦法啊！我本身有啲眼瞓咧，睇嗰陣。 啊！ 本身真係有啲眼瞓，咁 因為就比較嘥神嘅睇呢套戲。 係啦，非常啲嘛，咁所以咁係一套好得意嘅 drama 嚟嘅，其實又真係好另類嘅。 好過癮嘅，如果你投入到，我諗會覺得 係。或者咧，你 用咗其實 或者你中意佢嘅世界觀嘅話咧，都 OK 嘅嚇，係睇到好多嗰啲好 嗱，即係其實佢主要就係主要你就係想去玩咧，好似佢好似穿越咗好多世界咁嘅，咁其實你穿越世界有咩橋啫？一係咪真係穿越世界咯？係咪？咁一係唔係啦？好多嘢，一 virtual reality 啦，即係上次玩過呢個MS 嗰個咩史畢寶嗰度叫咩 啊 ？Ready Player One， 挑戰者一號啦，咁你揾個 virtual reality 嚟去咧，咁一係你就入夢啦 ，inception 咁啦，係啦，潛行空間咁啦，咁佢呢個就諗咗條橋，就係佢係黐線，其實只不過係個夢嚟嘅啫，佢即係佢哋嗰個夢境嚟嘅啫，咁樣。係 啦。 咁就或者其實咧，玩時空旅行都係玩同一樣嘢嘅啫，其實。時空旅行只不過你去咗啲唔同時代啊嘛，咁你咪即係又係去咗啲好似唔同世界咁咯。咁佢呢度去咗啲世界都似時間旅行，因為佢都唔係好怪嘅。唔算好怪，好似去咗啲唔同時代咁咯，好似呢度 係 係啦，佢似時間旅行啲，反而佢仲即係佢去嘅所謂世界，因為發夢應該可以係啦，因為你發夢可以去啲好怪噶嘛，應該可以去咗星戰咁多得噶嘛，咁但係佢又唔係咁怪嘅，係咁所以其實佢都揾咗條橋，就係用咗一個黐線呢樣嘢咧，去即係玩咗一個去咗唔同世界咁咯，咁最接近應該真係係呢個 Sucker Punch 嗰樣嘢啦。 係啊。 如果講個橋啊， 我覺得如果你頭先提起 Inception， 佢都有少少嗰種。 咁當然佢都係瞓咗喺度機嘅。係 啦 係 啦係啦。 但係 Inception 係入人哋嘅夢啊嘛，咁佢就唔係嘅。其實嗰個夢境 anyway 都係假嘅啫，即係有啲似 Total Recall 咁咧。 係。 即係阿哥布拉第一集咁咧，咪即係大家入咗一個夢嘅。即係呢個電影嘅夢嘛，即係佢入咗去裏面玩咁咯，你當有少少係咯，即係其實可能都係個電腦控制住嘅，佢呢度就 佢哋講佢哋嗰啲幻覺，即係治療嗰時幻覺，其實佢哋入去唔同世界，其實就投射翻佢哋現實世界個狀況落去嗰個幻想世界。 咁其實佢有冇講其他人嗰啲夢境嘅呢？第一來都 佢哋就係講佢哋兩個嘅， 都唔知道其他嗰啲坐喺隔離啲人做乜嘅喎，係咯？ 冇嘅，佢冇提及嘅。 係咯，我就見佢醒翻，佢哋就坐喺隔離，但係都唔見佢哋有互動過嘅。 你話冇其他八個人呢，其實都成立嘅成套戲係。你當淨係佢哋兩個做實驗都得㗎，我覺得。 只不過佢中意玩到佢哋係多幾個人，唔得佢哋 咁。咁其實係。 哦，我就奇怪，點解冇乜？嗰度冇見到其他人嘅咧？點解路都咁？ 佢哋嘅幻想世界冇佢。 幻想世界冇 佢。冇佢成員喺度。 呢下比較特別啲，係啦。係 啦。 嗯。 咁就係咯，咁就係咯。你好似你咁講，就真係個門檻幾高咯，你。 真 係要中意 Amazon 嘅都難㗎啦，其實喺香港可能 係。係㗎，香港原好多人都唔中意 Amazon。 啊，咁但係我就睇得好過癮咯。 但我有個解釋㗎。係。因為佢哋會我解釋嚟嘅啫，呢個係。係。佢哋覺得呢個女係唔可以駕馭得到嘅。 即係太強勢啦。 咁強硬。 同埋你，同埋你， 佢的確係好強嘅。你睇蜘蛛入邊咧，佢係阿 Peter Parker 嘅啫。 佢 head 住曬噶嘛？ 佢 head 住，冇錯。但係我冇呢個問題喎。 佢下一步會做乜嘢啊？呢條女啊？ 我冇呢個問題喎。喂，咁第一睇戲嘅大佬，又唔係真係叫你溝。 你靚女咪得咯，美女咁冇問題喎， 即溝都冇問題嘅，你俾我就 OK， 但可能好多人咧都怕咗啊個感覺，有啲怕咗佢嘅，覺得係啊， 係 啊， 可能 係 可能 係啊，所以你咪唔下意識咪唔係好中意佢咯， 即係好似好惡咁啊， 好種惡咁冇錯冇錯，係啊，好種惡咁嘅嗰個。 明嘅香嗰啲啊嘛， 佢都成日喝住啊 Michael Keaton 噶佢， 係啊，你嗰陣佢老豆嚟，而家佢都喝佢。 係啊，佢都係喝住佢嘅，其實。 但唔知我就 戲啫。 啊，唔係噶，佢真人都差唔多 嘅。佢個形象係咁嘅。 唔係佢真人差唔多嘅。真係差唔多。 都係咁樣。 佢講乜都勁啲啊，再勁啲啊，係。嚇！直情差爬到你嚇親你㗎，可能會。咁但係我冇問題喎，我 OK 嘅。我點樣將兩？ 我已經過啦，有咩問題？ 叫 出靚女，我哋大曬嘅靚女係咯，靚女靚女我嚿屎都香嘅 ，OK。 佢個樣可以救翻好多嘢噶嘛。 咁你話佢個樣咪好靚，佢又唔係好靚嘅，但係 OK 咯。 好有性格， 好有性格，冇錯啊，好有性格嘅。 即係卡拉迪諾芬尼嗰啲啊嘛。 標誌咩？佢又點都唔係五官標誌。 佢就係唔係做啲嗰啲嗰啲平時你話靚女嗰啲啊，所以佢呢啲 傳統花樽啊， 冇係啊，唔係嗰啲啊，所以佢反而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角色啊， 係 怕咗難面啊，係啊。 嗰陣時話Beauty and the Beast佢做咧，其實我覺得唔係咁適合嘅，可能佢細個頭有機會啊， 佢唔似嗰種公主嗰種， 即係連嗰只 Beast 都驚咗佢，我覺得驚會 係啊， 佢食咗只 Beast 啊，大佬係啊。直接打佢啊！我驚。 其實妙麗做我都覺得麻麻地嘅，因為妙麗個樣又太嚴肅嘅，我就係覺得係。 妙麗做差啲咧，你問我。 即係黑口黑面、苦口苦面噶嘛，成日都係。 係。 係 啊。 係咯，即係我哋香港就叫做西口西面啊嘛，呢啲係。 咁佢西人嚟嘅，係咯。 係。 唔知啊，但係 Emma Stone 同如果同阿。啊！呢個咩？阿妙麗叫咩話？咩 Emma Watson 咧？即係兩個都係 Emma， 兩個 Emma 真係妙麗多 fans 啲嘅，真係嘅。 係 啊， 係 啊，佢 係 多 fans 啲。 咁當然呢個因為係 Harry Potter 裏面妙麗嘅 角色嚟嘅啫。 係個角色。 呢個其實好奇怪咯，佢哋將妙麗嗰個角色嗰啲，即係嗰啲好處都俾咗佢嘅，佢哋當咗佢係妙麗，係咯，同我講。係 啊係啊係啊，化身咗落去度。 化身咗，根本就係真人，佢就係妙麗咁，你邊有得講嘅？ 不過兩個都唔係我杯茶，因為我呢 書都叻嘅，即係佢好多真人都有啲佢嘅優點嘅，的確係 啊，不過兩個都唔係我杯茶，因為我呢啲匈奴人嚟嘅，唔啱我啲匈奴人啊，呢兩個都 咩嘅？ 匈奴人即係乜嘢喂？ 即係要有匈 奴。中意咩㗎？匈奴人啊？ 中意匈咯。 哦，咁樣。 匈嘅奴豆啊， 奴豆奴啊，匈奴哦。 系咯，唔啱我。 都唔系嘅，都正常嘅，都正常嘅。 系啦，戏 OK 嘅咁就系啦。 我哋好似冇乜点讲过男主角其实做过啲咩，其实佢都 拍 过 戏嘅。 因为我 真系唔系太多 啲演员系咯，我真系唔 系太话 多嘅资料啊。通常咧，佢都系做啲配角啊嗰啲，咁所以你唔认得佢都正常。 我第一次做男主角啊，咁即系。 哦。啊！我曾經抄過個資料啊，其實我諗你哋我哋最熟悉嘅咧，就係佢曾經或者一路以嚟咧，都係配音配 LEGO 嗰個綠燈俠㗎。 冇錯。 嚇？ 係啊。LEGO 入面嗰個綠燈俠。 同埋嗰個神龍記啊，神龍記咪有個戴住個牛角帽好似維京人咁嘅主角個 friend 嘅。 係佢，但係佢全部 係配嗰個㗎啦，係。 哦，哇！配音都要配角，真係慘啊！真係。 是啊，冇錯，是啊。咁啊， 嗱， 咁佢今次咪首次即係擔演做男主角， 又唔係 佢同影后擺住上。 咦，咁即係咁都算今次都算 OK 喎。係 啊， 冇問題喎，我覺得。 係， 佢冇問題。 嗱， 係啊， 唔知 點 解 下 佢個樣啊，佢個樣有少少似啊 Michael Keaton 咁嘅樣㗎，係。 唔係啊，有咩？咁又 有少少個口啊。 佢後生啲啩，可能係咯。 佢後生好多，佢應該後生好多。 係，總之佢又做過黃飛佬啦，今次係啦。 有神經質嘅感覺。 冇錯， 可能所以就揾佢啦。 嗱，你睇下咧，如果你睇 Wiki 咧，佢嗰個 寫咧，佢做過編劇嘅，就做編嗰啲咩戲咧？就係呢個《逃學黐孖 bit》啊，同埋呢個《警探出更》啊。 都唔識喎，即係喜劇嚟嘅喎。 笑片啦， 係啊係啦，都係嗰啲傻佬戲啊嗰啲咁啊。 嗯， 係啊， 係。明白。 咁呢兩套其實 都 係佢做翻嘅。 哦，佢自己做，哦，有份做翻啲， 系 咪？ 系啊，系啊， 嗯，啊 ，OK， 咁可能今次呢、這個只係 Lexus 戲啫，咁啊有機會俾佢做咯。如果上正式戲院戲就難少少啦。 仲拍個影後咁都算好嘢啊！ 係 咯，係。 其實都好出奇㗎，而家真係會揾啲大星咧去做呢啲咁嘅叫，我哋覺得呢其實係網大啦，算唔算咧？就不又唔係嘅，佢都做咗好多集嘅， 啲網劇嚟㗎啦。 咁但係佢要拍咁多集，其實咪好貴咯，即 係 即 係 你拍戲都係賺嘅， 貴㗎， 貴 㗎、 啊， 貴㗎、啊。 拍劇分鐘收貴，拍戲大佬。 佢景又要搭， 即係喺麥冬，喂麥冬，我理得你嗰套係咩嚟啫？你哇，你唔係嘛？要拍咁耐咁計鐘嘅啫係嘛？ 係你幾多 少 早戲啊 嘛， 大佬？ 幾多少早戲嘅啫咁。同埋我理得你係咩卡士嘅嘢啫，你俾得起錢我嚟㗎啦，係咪先？ 係。 係。係咯，即係你俾得起我開嗰個價錢啊嚟㗎啦咁。 我覺得呢啲明星佢仲會睇下劇本嘅，佢接得 起 就。 係 咁啊係。 即係佢睇完都覺得呢個劇本都有發揮係嘛？即 係有得多嘢做，其實即係可以過到戲癮嘅。咁、我覺得 對 到佢呢個級數嘅明星有權揀食，有權揀。 咁啊咁啊，梗係咁啊，梗係啦。 係。 中意嘅我諗。冇人逼到佢做嘅，照計就 即係你俾啲靚女去做，佢冇興趣啫，咁普通係咩？ 係 咪俾個林阿珍去做上次佢幾中意做啊？ 咁呢、 這 個角色的而且確有挑戰性嘅呢一套劇。 嗯，係啊。 OK， 好，咁啊，係咯，大家睇下咯，咁佢咪可以一套戲你見到佢有演出咗啲唔同嘅角色咁啊？咁啊，即係今日都仲有人話啊嘛，松都唔識做戲啊，咁我就唔知點啊解 咗影後㗎咯喎。 哦，咁冇嘅，咁啊，譚詠麟都攞過金馬影帝，係咯，就唔知點樣界定嘅。 咁郭富城攞， 佢 都攞過。 係咯， 咪古天樂都有攞啊，係咪先咁？ 係。 當然不能夠同嚇金像獎真正嘅金像獎啊，唔係香港金像獎比嘅。咁但係即係話，咁但係都有人仲係覺得 Emma Stone 係唔識做戲嘅，咁冇得講嘅，係啦。咁係。咁就算你話你唔認同佢做得好好咯，咁起碼佢唔會唔識做戲啩。 係 咯。 係啊， 咁你唔受唔 buy， 覺得佢惡咁啊冇得講嘅呢個係咯。即係佢個樣係惡㗎，係㗎，係 㗎， 個樣個樣惡㗎，其實真係㗎，好多人嚇親啊，俾個樣已經係，就係咁啦。咁你係啦，你中意 buy 就睇啦，係啦，唔需要咪有㗎啦，唔一定要中意，係。好，有冇補充仲？ 冇啦， 冇啦， 係啦，或者睇翻我哋頭先即係噏過嗰啲其他嗰啲都得嘅，係。 咦喂喂，啱啱唔小心睇到資料啊又， 係 Emma Stone收幾多錢一集喎？ 哦，咁幾錢咧？ 幾錢？ $35,000一集。哦， 咦平喎， 又唔貴喎，300多萬啫喎，十集加埋，每一部片酬都 $350,000。 即 係 佢用集數嚟計㗎。 係啊。 死啦！咁如果我拖慢版咁咪拍好耐。 咁唔知啊，可能嘅。 冇話拍一集要拍幾耐㗎嘛，係咪先？我黃家衞咩集同你攣兩年咁，你咪死。 唔係簽嗰陣，可能佢係叻個冧心嘅數，跟住即係話俾你聽有幾多集，跟住之後咁樣。咁跟住大約嘅啫。 去到周潤發嗰個級數咧，係計套戲嘅，即係佢真係唔理你係拍幾耐嘅咧。 嗯，係。阿梁朝偉都係唔理。梁朝偉拍黃家衞都唔理時間㗎啦。 總之呢套戲我係收你一個固定嘅價錢，咁你。佢冇所謂嘅，佢話你拍幾耐我都拍嘅，咁我真係勁喎，真係。 係啊係啊， 咁係對個導演嘅信心啫，呢個。 唔係，咁你依家好多真係同你計鐘㗎嘛，大佬。 係。 唔係，即係其實計鐘係 cheap 㗎，即係個意思，即係個人 cheap 啊。 係。 個人 cheap 㗎，係啊，唔係點樣同你計鐘啫？係咪先？即係人哋可能計即係嗰個作品計咯，係咯。 係啊。 人哋可能係咁啦，係咯。咁啊，咁都好嘅，係咯，係咯。我$35一集啫，咁真係都算收得平， 係啊， $35， 係啊，阿東哥 收平啦，真係。 係啊，阿奇雲史柏西佢之前啦嚇，依家 你講淨係呢一套戲啊，定係平時都係呢個價先？ 對，呢一套戲。 呢一套戲係嘛？ 一套戲35萬你咁 第二套又未必係呢個價， 咁可能係啦。咁又其他明星都可以勾啦。啱啱奇雲史柏西佢之前拍《紙牌屋》咧，就50萬一集咯。 邊位咧？邊位嚟嘅咧？ 即係《紙牌屋》嗰個男主角。 唔識嘅，你講呢啲邊個知係邊個啫 ？OK， 係得。 《紙牌屋》男主角 ，OK， 係啦。 幾錢話？ 50萬一集佢就。 50萬啊？ 係美金。 哇！啲 Amazon 仲平啲啊，哇係。 係啊。 真係抵抵啊！ 嗯，可能劇本好 睇啊，系咯，有興趣咪睇咯，我乜都冇用，翻去睇下睇下睇妙麗啊，係咯， 好。